四，病房里头除了对病人讲开事之外，其余一切的人一切的说话都不准接近病人，对病人讲， 亦不准在病房里头倾闲偈，免得病人听到分心，忘失正念。如果有亲戚邻居想来探望病人的， 助念的人就必须问他， 你是不是来帮助病人念佛的？ 如果是的话，就需要听从助念人的指导，免得发生妨碍。如果不是来为帮助念佛的，那就随时对眷属说， 请你们将客人带到第二个地方去招待，免得和病人相见发生情念，妨碍正念。 这个是助念人的责任所在，绝对不可以攀难为情的。如果是为了面子人情的缘故，妨碍病人忘失正念，不能够往生，那就是违反我佛道生的本怀，也就是不合于助念的宗旨了。 嗯，念佛或六个字、四个字，或者快、慢、高、低，必定先要问过病人自己的欢喜。如果病人不会开口讲说话，那念佛就不可以太紧，即是太急，否则就听不清楚的了。亦不可以太慢，如果太慢，气就会接不上，而且容易昏沉。声调呢亦不可以太高，如果太高，助念的人自己很难持久。亦都不可以太低，如果太低就听不分明的了。所以 念佛最适宜不紧不慢，不高不低，句句分明，字字清爽，使病人句句入耳，字字惊心。这样念佛真正是为助念，千祈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紧的紧，慢的慢，高的高，低的低。如果是这样的念佛，虽然是助念，但是病人难得利益。 要知道助念是因为病人临终的时候元气衰竭，自己念佛提不起的缘故，全靠他人将这句阿弥陀佛的洪名念得分明清楚，使到病人的心念念归入这句阿弥陀佛的洪名中。 而且常常要关照一切的事情，不可以动摇病人的心念，使病人的正念念念继续，命中最后一念的心随住所念的佛往生西方。 这个就是我们助念的人达到替代如来担任度化众生了脱生死的责任的真实目的了。 六，又或者助念经过一段时间，病人的精神忽然好起来，也能够讲说话或者是叹息，甚至身体能够活动等等，这样助念的人就必须要注意，千祈不可以当作好起来看待。病人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不过两个小时他就会断气的了。比如一盏油灯，油慢慢的用尽，灯光也都慢慢的暗下来，到了油快要用尽的时候，那灯光就会忽然发亮，但是顷刻就灭了。凡是病人将要断气的时候，大多数都有这一类的情形。我们往往会听人这样讲， 助念了这么多日，病人忽然间精神发旺，亦可以讲说话、叹息，种种情形。如果助念的人没有相当的经验和见识，将病人当作好起来看待，就停止助念，不到两个小时，那个病人就会断气。 所以对于这种境界，我们助念的人是需要认识的。 七，助念的人一到达，若果遇见病人的气刚刚断了，或者断气已经过了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助念的人千祈不可以当作不紧要看待，要知道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关头，最好呢就先要高声开导过一次，然后才助念。因为病人断气之后，无论亲属有没有大哭大叫，他的心一定是恼乱的。若果是高声开导，亡者的心即能知觉，由于知觉而开导的缘故，第一，亡者的心即有所归依， 佛号声上分明， 将当下的恼乱 转为正定。第二，亦知法愿求生西方， 心知起听佛号，即是愿生西方。 开道而高声，言语要简明，讲 某某人，你过去所有的善事、恶事，通通不可以想，家中子孙财产，通通都要放下，一丝一毫不可以挂恋，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我哋大家帮助你念佛，你嘅心要专心听大家念佛，念念靠定呢句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去。你嘅心要专心听大家念佛，念念靠定呢句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去。 从你嘅心起到求生西方去止，必定要讲两次。 开导过后，跟住马上开始助念啦。 在这个时候助念需要高声专念四字佛号阿弥陀佛。 如果亡者平时有信愿求生西方的心，定能得生西方的。如果是平时亡者没有信愿求生的心，那临终的时候听到佛号的功德亦不可思议。 地藏经讲， 临命中的人听到一佛名号，消灭五无间大地狱的重罪。 所以临终帮助他人念佛的功德真的很大很大的。 助念人的最胜因果。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我们若果能够发心帮助他人念佛往生西方，那将来我们自己到了临终的时候，自然也都会有发心的人来帮助我们念佛往生西方的。 他人因为我帮助他念佛得生西方的缘故，将来他决定会从西方随阿弥陀佛同来接引，用神力加护我们，令我们不失正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还有我们时时帮助别人念佛往生西方，对于临终的利害关系知道得一定最详细清楚，那将来到我自己临终的时候，就必定能够运用过去的经验，令一切如法，可以避免一切不如法的事情发生，就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晓得，如来所以出世，就是为了要度脱一切众生，令各国成佛。释迦如来说法49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阿弥陀佛发48大愿，庄严西方极乐世界，亦是为了这件事。 一切通途教理是仗自力修行的，必须行人完全断除烦恼，方能出离生死，是难行的法门。净土法门是仗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断烦恼便出生死，一生之中完成佛道，是易行的法门。 我们现在帮助人念佛往生西方，是代替如来担负了度脱众生的责任，令得到我们助念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从易行的法门仰仗阿弥陀佛的愿力，很快地就出离生死，完成佛道， 是一种最大的功德。 这种最大的功德就是我们成佛的因，将来我们自己就可以仰仗这种功德， 亦能往生极乐世界，出离生死，完成佛道。 用成佛的因感成佛的果，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关于病房里面的清洁问题， 病人的房间里头应该打扫清洁，凡一切杂物可以搬动的最好都要搬空， 一方面免得动摇妨碍病人，另一方面免得助念人出入不便。 病人的心识若果是清醒的，必定要面向西方，时时指导病人 心作往生西方想，瞓喺度亦要教佢右胁吉祥我。 假使病人因为痛苦所逼，心不安定，咁就要变通啦。 如果病人自己觉得要点样先至能够令个心安定，点样先能够令正念容易提起，咁都要随顺病人自己嘅心意啦。 病人床前必定要设立西方三圣佛像或者单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前需要供养香花等供品。 佛像需要向住病人嘅面，使病人心生敬仰。 如果病人有大小便，即刻就要叫亲属换洗清洁。病人如果到咗快要断气嘅时候，身上如果有大小便，咁就不可换洗啦，只系发心帮助念佛。即使有臭气发出嚟，助念嘅人都要知道， 助念系担任如来救度众生出离生死嘅责任。 点可以话为咗呢啲臭气嘅缘故，就放弃咗自己嘅责任呢？何况我哋每个人临终嘅时候，这个分段生死嘅身体，边个能够担保都冇大小便嘅臭气呢？若果我哋咁样一谂咧，这个心自然就唔会顾虑啲臭气啦。咁对于病人身上嘅大小便，必定要等到气断、全身冷透之后，先至可以换洗嘅。 床前所供佛像唔可以有臭气，咁系不敬嘅。但是为了照顾就快要断气的病人的正念，就算是有大小二便秽物等，也都不可以去洗碗，因为恐怕会误了病人往生的大事。这个时候不洗碗是不得已的，虽然有胃气亵渎，但是是没有罪过的。破除疑障。 病人的病势若果是严重的，就要提醒病人 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挂碍啊？ 若果有事情挂在心里面，需要趁病人还会讲话之前早点将它破除，免得障碍往生西方。如果病人都没有什么事情挂碍的，那问过一次以后就不可以再问，免得病人分心忘失正念，千祈要注意啊。 病人如果是疑心咁讲， 自己发心念佛时间唔系好长，又怕罪业好重，唔知道能唔能够往生西方， 咁样呢助念嘅人就要对佢讲， 发心念佛早同迟系唔紧要嘅，最紧要嘅从你发心到临终不退心为准，就是你到了临终的时候受善友开导过以后，自知道发心念佛亦是好的。佛经常讲， 在平常罪业做过好多又好重的人，到了临终受善友开导过之后，自晓得发心念佛亦可以往生西方。 佛经又讲， 念一句阿弥陀佛能够消除八十亿大劫生死的重罪， 所以发心念佛并不长远，或罪业好重，通通不要疑心。只要你一心念佛，坚决愿求往生西方，到了命中必定亲见阿弥陀佛前来接引，往生西方无疑。 如果病人有爱恋眷属和财产的念头，那助念的人就要对他说， 我哋呢个世界上嘅人系好苦嘅，老咗又苦，病嘅时候又苦，临死亦都好苦。嗰种苦楚真系讲唔尽嘅。西方极乐世界上嘅人系最快乐嘅，永远都唔会老，唔会病，唔会死嘅。嗰啲快乐真系讲唔尽嘅。你如果要求生西方，又要度你啲眷属，亦都往生西方去。同受快乐，你的这个爱恋眷属和财产的念头是会阻碍你往生西方的，所以要赶快通通放下，一心念佛，等自己先往生到西方去。若果生到西方，那就有种种的神通道力了，这样呢你就可以成愿再来度你这些家亲眷属， 个个同生西方去，同做弥陀的法属，永久同受快乐啦。嗱，从今之后，心里边如果仲会想到眷属或者财产呢，咁你就应该重重嘅责备自己讲， 呢个世界有咁样嘅苦楚，而西方有咁样嘅快乐，我点解仲要颠倒？爱恋眷属财产，障碍自己不能往生西方，又误咗生生世世嘅眷属，令到冇人得到。 如果咁样一想呢，就能够一心嘅念佛求生西方啦。 凡系病人，如果系疑心咁讲， 自己念佛，点解见唔到佛？ 或者系疑心咁问， 自己到咗命中，唔知道阿弥陀佛会唔会嚟呢？ 咁助念嘅人就要对病人讲： 凡系而家已得见佛或者仲未见佛，都冇关系嘅。如果而家仲未见到佛，到咗临终必定会见到佛嘅。最紧要咧，就系你自己呢句阿弥陀佛念念要现前为准。咁到咗临终嘅时候咧，阿弥陀佛自然喺你念佛嘅心中显现出嚟接引你嘅。你亦都喺念佛嘅心中随佛往生西方啦。 你要留心念佛，千祈唔可以再生疑心啦。 假如疑心一生，你嘅心就同阿弥陀佛嘅心阻隔啦，咁样就会阻碍自己不得往生西方。 你如果能够不生疑心，一心念佛，你嘅心就与阿弥陀佛嘅心感应道交，必定会往生西方。一丝一毫都唔好疑心啊！ 要知道，行人临终见佛现前接引嘅时候，系有早有迟嘅。早嘅咧，或者会喺一日两日之前见到，或者系几个小时之前见到，甚至系几分钟之前见到不等嘅。最迟嘅会喺行人将断命根嘅最后一刹那， 即系神识当离体嘅时候， 佛智应念现前。 这个是感应道交， 佛现前的时候，即是行人见佛往生西方的时候。 凡是病人在夜间或者日间，或者在念佛定中，或者在梦中，如果有见到什么恶形，或者是听到什么恶声，心生惊怕，妨碍正念，那助念的人就要对病人这样 说：这些恶形恶声都是多世以来被你所杀害的冤家，他们晓得你发心念佛，决定会往生西方，所以特登现出这些种种凶恶的境界，来使你心生惊怕，障碍你不能念佛往生西方。你的心都不要怕他，不要看他，不要听他，专心注意这句阿弥陀佛，念念恳切至诚，不可以有一念间断。那些魔鬼怨亲债主就没有处所可以依立，他们自然就消灭了。 又或者见到自己家里头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 例如祖父祖母或者父母等人来接引你去，我们要知道这些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等人， 他们都是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里头的鬼神变化起来的，是骗你去到地狱三恶道里面去受苦。你都不要理他们，只是顾住自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可间断，那些鬼神所变化的父母等人自然就会消失的了。 或者有见到什么天人或者神人来接引你去升天或做神，你千祈要谨慎，你的心念丝毫不可以被他们动摇，就只有西方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来接引你，你才去得。要知道阿弥陀佛亦是由你自己念佛的心所感的，你的心如果是念念念佛，那西方阿弥陀佛就是在你自己念佛的清净心中显现来接引你，而你亦是在自己念佛的清净心中随佛往生西方。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临终开示。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无论什么人，病苦和死亡这两件事都是免不了的。你若果有了病苦，你的心不可以顾虑病苦， 专心注意念阿弥陀佛，念念作自己随着念佛的音声往生西方想，那病苦当下就会轻得多了。 我们念佛的人到了临终的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要 一概放下，心里头清清静静，就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历历明明， 念念执持这句阿弥陀佛，任他或三日、五日、七日往生都好，我只有这个念佛求生西方的念头始终不移的。你若果能够跟着这样做，那就保证你决定往生西方了。千祈不可以好像一般无知识的人那样，到了临终的时候有了病痛就叫爷叫娘，祈求天仙神鬼保佑，这个是大大的错误的。 要晓得我们念佛的人临终无论有病苦或者是没有病苦，总是要求阿弥陀佛慈悲早些来接引。 那些天仙神鬼自己都在六道中轮回生死，那么有什么力量来救拔你出来生死呢？就只有阿弥陀佛慈悲，有四十八大愿和种种的神通道力，才能够救到你永久出来生死苦轮的。 你如果有求天仙神鬼保佑的思想，就要赶快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如果你的寿命还未尽，念佛能够消除你的业障，病亦都会好得快。如果寿命已尽，你亦都决定会往生西方。 假如你只求病好，不愿求生西方，那你的寿命若果是应当尽的，西方亦不会生了；或者寿命还不该尽的，你的病一时亦难得好，非但难好，还会增加病苦。你要知道，我们大家住在这个世界做人有多少苦恼呢？若果是能够生到西方去，那是几咁快乐呢？若果你有求天仙神鬼保佑的心，那你就有怕死的心。如果有怕死的心，你的心就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心隔开了，西方就不会生的了，那就永久在这个生死苦海里头没有出来的时期了。你若果有怕死的心，就需要重重地责备自己， 我是为发心念佛决志求生西方的，为什么会生这种怕死的心，障碍自己不得往生西方呢？ 以后就狠狠切切地一心念佛，求佛慈悲早来接引。要知道 临终的时候发现病苦，这个是你自己多世以来的恶业所感，或多世以来被你所杀害的冤家齐来讨债，所以才发现这些种种的病苦，使你心生烦恼，障碍你不能念佛往生。 你若果明白这个道理，那你的心就不会被这种烦恼所转，能够更加至诚恳切的念佛，念念不放松，全心依靠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临终病苦释疑， 念佛的人到了临终的时候，如果发现有重大病苦，千祈不要疑心，亦不要惊怕。 当初唐玄奘法师临终都有大病苦，何况我们大家是巨薄的凡夫，又怎能够没有病苦呢？ 要晓得这些病苦是你的前世恶业所感，你如果没有念佛，这些恶业就会感召后世地狱的重报了。好在你有大善根，晓得念佛，而这些恶业就靠着阿弥陀佛慈悲的力量加护，将你后世地狱的重报转做现在这些病苦的轻报了。 病苦是暂时的，这些病苦受过马上就往生西方，你尽力量将这句阿弥陀佛提起， 念念要靠定呢句阿弥陀佛，切切不可有一念被病苦夺去。 你要晓得呢、这个时候是你后世托生或者是西方或者地狱的分路。 你的心若然是随着病苦烦恼去，就是投生地狱的了。你的心 如果是随着阿弥陀佛佛号去，就是往生西方。 谨慎，千祈要谨慎。你的元气若果是短促，四字阿弥陀佛提不起，那就念一个佛字也都可以的。你的心念念随住呢个佛字作自己往生西方上。如果真系病到好辛苦、好严重，连呢一个佛字都提唔起，咁你嘅心咧就咁样想：自己嘅面前真真实实、的的确确有阿弥陀佛慈悲垂手接引我。你嘅心念念作自己往生西方上，命中必定随你原生的心念往生西方。古德有云： 临终不能观及念，但作生意知有佛，是人命中得往生。法古经中如是说。 意思是说，凡是在平时修观想、观像念佛的人，没有得到三昧的功夫；凡修持名念佛的人，没有得到一心不乱的功夫。一旦到了临终的时候，因为病苦压迫，身心不能够安定，以及种种的障碍，观想观像都观不起，持名又提不起的时候，若果能够想自己的面前真真实实有阿弥陀佛慈悲垂手接引，念念作自己往生西方想， 最后一念有原生的心，就随这一念原生的心念往生西方。 这个呢是我佛世尊在法古经中金口成言亲自宣说的。